他打不中，反正谁家长也不找他，他能打多中也就多算了，不找他，知他混，不跟他怄着气，他更长精了，更长精了，早上喝，看着他该都怕我，嘿，这门口就得数我了，天天叉着腰胡同口一站欺负小孩，我们要死胡同不通，谁都打着走，小孩打外来拿个小冰棍打外的，一进胡同二伯在胡同口外的，小伙让他吧，很二伯问你拿的吧冰棍儿，冰棍儿嘛的奶油的，把我们孩子买奶油的干嘛，小豆的也好吃，把我们孩子好吃吧，我尝尝，我尝尝，让我尝尝，你不要我尝，你不要，你要不要尝，我不要进胡同，你进胡同把你踹出去，二百二百，你来尝尝吧，大冰棍拿过来咔嚓一下他了一半去，来拿住了，走到小别墅，这走了，又来一孩子接回小孩，拿一大苹果，头号大香蕉，红红香蕉的，红香红香蕉的大苹果，这么大个儿，头号舍不得吃，这孩子打早晨就拿着玩，出来进去打胡同外的一进口，哎，得二百整在这，小伙儿，小二，哎，拿着吧，二百，苹果，这孩子不敢让他看，什么？我看嘛样的，苹果，我尝尝，我尝尝。孩子是往后退，他往前上，要倒霉你信吗？要倒霉你信吗？我让你哭回家信吗？二百二百，你尝你尝尝吧，你尝口吧。小孩个儿矮啊，他个儿高啊，还得举着，举挺高吧，他嘴上递。二百，你尝一口吧，咬你手别赖我啊，拿回来。你那我摇摇说，倒霉孩子护食没出息，不还都吃了吧？倒霉孩子，这大苹果全拿回来了，一张嘴，叫二伯这俩大牙，你看工厂车间的大台前子呢。对上牙还挺好使，呱呱呱呱呱，嗯，我完了没了咽了，好，给这块，你办多好，喂猴，这猴子干的，街坊邻居没有不恨他的，完了现在恨不了他了，二伯完了死了，死了，今天春天死的，怎么死的呢？就因为他混，就因为他混，他才死。有一天晚上跑我们家去了，我们对门住吗？在一胡同对门，跑晚上吃完晚饭上我们家去了。二伯正看电视，电视台转播体育馆武术比赛，练气功。好，二伯来了，坐着吧，您坐着，坐椅子上，坐椅子不靠背不倚着，像拉屎大架子，这样坐着。咱们家的孩子大人都聚精会神的看这武术比赛练气功，呵，不易啊，这功夫。二伯呢，撇着嘴，斜着眼看，不服啊，看不起。这样看，撇老撇着嘴，哪样功夫咱们都夸好吧？他撇嘴，一看这砸石头，把这气功，这浑身的力量叫到手腕子上，一块大石头。两边了，呵，全场鼓掌，体育馆的哇都叫好，咱在家看电视也看，呵，这真神理是假。这二伯呢摇头四下，就我弄这个就一下退劲儿，咔，这个没劲，没见不行，见不行，这下去了，